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想每一个来自草原的歌手都会有一版属于自己的演绎吧。而不仁的这一版，你觉不觉得会有更多中年人才会有的沧桑，而且是那种饱经沧桑之后才有的感悟。今天我们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纪念一位草原歌者不仁巴雅尔。不仁生前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主持人，呼伦贝尔学院院长助理，民族艺术研究院院长，以及北方少数民族艺术团团长。他从小在草原深处长大，对草原可以说有着深切的情感。这里是歌飞扬，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父亲的目光》。 脚下的岁月深邃辽远，漫长的旅程路途多艰险，心中的故乡让我那么留恋，父亲的面容让我更加挂念。虽然你不言语，虽然你不表白，从你的歌声里我听到了父亲的爱。虽然你不言语，虽然你不表白，从你的歌声里我听到了父亲的爱。常悠长，奔向远方。梦中的父亲，弯曲的脊梁。你永远像高山，屹立在我心间。父亲的目光更加温暖。即使你不责备，即使你不赞美，从你的目光里我看到了父亲的爱。即使你不责备，即使你不赞美，看到了父亲的爱，我看到父亲的爱。 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洁白的 蒙古包散落在河边，我的心啊在高山，高山深处是巍巍大兴啊，云海茫茫云无界，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深深的河水，深深的祝愿。 从呼和浩特驱车2000多公里，只要历时3天就可以抵达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刚才的这首歌里，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是蓝天绿地，什么是绿色净土？不忍把那片牧草王国就这样舒展在你我的耳边，每次听来都特别的神往。在布仁巴亚尔过往的音乐生涯中，他曾是1988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手大奖赛一等奖的获得者，也曾出访过法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家，进行过独唱和马头琴的独奏演出，也曾应邀到俄罗斯乌兰乌德市担任今夜群星灿烂国际声乐大赛的评委。拉苏荣、德德玛等艺术家也曾给予布仁巴亚尔的音乐作品极高的评价。他的歌声中细腻地表现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人对草原的深情眷恋。中场前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阿尔山传说》，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见。 父亲讲述着阿尔山的传说，传说里有一位善良的猎人，猎人救起一只受伤的小鹿， 小路望着猎人在声声哀鸣。母亲讲述着丛林里的故事，故事里荡漾着成全的不易，泉水抚平了小路的山河，小路又回到那茂密的丛林。每当回味岸上的船想起小路的嘶鸣，每当想起丛林里的故事，眼前就浮现成全的波 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

gentleman, the king. Now, to tell you, must go to your way. Oh, gentleman, the king. How old you don't go to your way. Oh, gentleman, the king. Oh, don't worry, you're so good to be. 吉祥三宝是布仁巴亚尔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最初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女儿诺尔曼3岁的生日礼物。在歌曲诞生之后，布仁巴亚尔一家经常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上表演，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但是随着女儿诺尔曼渐渐长大，她已经不太适合去表达歌曲中的意境。这时乌瑞娜的亲侄女儿英格玛出现了，于是三个人一同演绎了这首歌。在2006年春晚现场表演之后，这首《吉祥三宝》终于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刚才我请大家来分享的是它的蒙语版。李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在音乐里和你一同来缅怀一位刚刚过世的歌唱家布仁巴亚尔。布仁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的名字有着全喜之意，在家里排行老二。他从小就有音乐天赋，对唱歌几乎是无师自通。在聚会上听到大人唱完歌之后，他迅速就可以学会。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继续来听吉祥三宝为你讲述七个母音。 在《吉祥三宝》和《七个母婴》当中，英格玛代替了她的诺尔曼姐姐，客串演唱《一家三口》当中小女儿的角色。此前我请各位来听过英格玛的版本，那么在接下来的《乌兰巴托的爸爸》当中，女儿诺尔曼要来演绎与布伦巴亚尔的父女深情。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望不尽连绵的山川，蒙古包就像飞乱大雁，勒勒车赶着太阳游荡在天边，神话守护着草原，爱我蓝色的蒙古高原，你给了我希望，从远古走到今天，你就像不灭的信念，把我的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祝福留给你。前走记忆的长线，漂泊的白云唤醒我眷恋，梦里常出现故乡的容颜，啊，亲切的背影仿佛在眼前，蓝色的蒙古高原，你给了我希望，从远古走到今天，你就像不灭的信念，把我的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我留给你，你就像不灭的信念，把我的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祝福留给你。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毡房，总想举举你的酒樽。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在寻找共同的根。如今踏上归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奶酒如此甘醇。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在祭拜心中的神。如今迈进回家的门，忍不住热泪激荡脑心。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想把你亲近，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诉说思念的情，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博仁巴雅尔演绎的《蓝色的蒙古高原》，以及《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博仁这位来自草原的歌者，上个月19号因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8岁。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博仁巴雅尔和他的妻子乌日娜也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关注草原生态保护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播，把对草原的深情厚爱以及坚韧质朴的草原精神传递到每个人心中。就在去世前，他一直在为新书《呼伦贝尔万岁》的发布和同名摄影展忙碌。这本书展现了近百位将近100岁左右的老人而得名，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呼伦贝尔各民族百岁老人的影像，其中呢包括中国最后的史路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等极具特点的人物，并用中英文对照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一路走好， 不仁，谢谢你留下了如此动听的作品和歌声，我们会怀念你。最后的这一首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听英格玛和布伦巴耶尔共同演绎的草原蒙古人家。刘慧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意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图你是软烂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雪衣。他们默默清晰，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但你懂得清醒，就感动的自己。 金字塔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再度归来，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奥斯卡抗力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合会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